第十三面第四行，七十三面第四行，我们将经文念几句对对地方。如实决定依于法身，如今地观法法何状，这一段经文文与义都比较上要深一点。前半段我们在上一次念过啊，今天呢接着从这个地方接着看起。这几句经文的意思是说，如果要是说一时不是从一根上生，关于这个根能不能生实，前面呢已经讨论过了。根要不能生，那么是不是发尘生的呢？这今天要讨论的呢，就是从发尘上来着眼。底下这个两句，佛叫阿难尊者，你去观察法尘之法是一个什么形状。这个问题又要牵涉到为实了啊。那么我们等这个七月间呢讲座完了之后啊，这个七月快到了啊，这个下个星期三呢我们就要到眉山去报道啊，可是我们图书馆的讲座呢还照常啊，我们这边几位同修们他们都把时间安排好了啊，能让他们在这边来练讲啊，同时呢也希望大家来参加。那么星期天晚上还是照样的念佛啊，还有个念佛会。在八月间如果我们来得及的话，有些同学来提议说我们对于相宗纲要要多下一点功夫啊。那么这个固然是不错，可是诸位一定要晓得，唯识的入门是在《白法论》。我们在大专讲座里所讲的这个《白法》，我们用的这个《唯识意见》这个书啊，这是不够用的啊！千万不要以为我、哦、这个书我学《白法明门论》，我已经学过了。那还差得远啊，还差得远。那么这个小册子呢不过是简略的介绍白法而已，让大家有一个概念，并没有能够深入。如果不深入，这个书读来没有用处。所以读白法必须要研究窥基大师的注解啊，要研究窥基大师的注解啊。那么或者呢是我们以前呢所印的这个大专教材里面的义中法师的注解 那是唐书啊，我们那个本子是跟这个大乘起信论的科会合印在一起的大本子，绿皮绿色皮的那个大本子啊，我们要从那个上面这个著书上要来研究啊。那么这个时间呢得相当之长啊，时间得相当之长，以这个做基础才能够入为师的法门啊。那么好在我们这一次又将为师六种注解也翻译啊。那么这个六种注子都可以说是研究白话必读的注解关于法尘，这个里面包括的相当之多啊，也相当的精微啊。在唯识里面所讲的这个法处所设的设法，那么一共啊是有五种啊，这个五种啊可以说都没有相状啊，通常在经论注疏里面笼统的说，也与近代这个科学里面这个分析法了，有一点相类似。啊，我们将这个一些基本的这些物质啊，给它分析，啊，像现在的分析成分子，啊，原子、电子啊，基本粒子这样的分法。那么在佛法里面这个分呢，分到了最细的叫极微之微啊。那么佛法呢通通叫尘，这是名词不一样，可是在概念上呢有一个很大的差别，这个极微之微啊，是不生不灭，非空非有，这是诸法实相。这个概念呢非常非常重要啊。为什么呢？般若经里面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与唯识里面所讲这个道理是一不少啊。在这个里面开始色空不二了，那么我们讲十法界一真庄严啊，只是这些极微尘呢是聚散所产生的假象而已啊，聚集起来现一个相，散了之后这个相就没有了啊。我们今天科学里面所推断的就是精神不灭，物质不灭啊，物质不灭，它有变化，它没有生灭啊，没有生灭。因为没有生灭，那么聚散之相是幻象，是假象。由此可知，一切法本来就没有生命啊。那么此地所说的着重在物尘落谢的影子啊，我们今天所讲的印象啊，这是 意识所缘的境界。那么它有什么样的现象啊，可以能够指陈出来呢？其实它只是一个生灭影子而已啊。譬如说我们早晨呢，从台北火车站过，我们一提哦，今天早晨火车站出了什么事情啊，你马上有个影像。这个影像呢，早晨你所见的落在阿赖耶识里，现在一提起呢，阿赖耶识那个影像马上就显现出来了，自己清清楚楚，没有办法拿给别人看啊，没法子拿给别人看，就是你两个人同时去见过的这个境界提起来，两个人都很清楚啊，我不能把我的印象拿来给你看，你也没有办法把你那个印象拿给我看啊，这是至诚不得的啊，它是影像，是幻象，不是一个事实的真相，所以它没有自己。那么现在问题出来了，没有自体怎么能生识呢？所以佛在此地这两句话说的是叫做我呢进入地观，你仔细的去观察观察去审查审查，化化何妆化尘之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那么这句话很显然的就是问过呢这个化尘是不是有一个体相像这个色声香味触是不是像这样有一个体相可得？在此地诸位必须要知道前面的五科我们读过，纵然是色声香味触也不能再去，何况化尘是一个虚妄的影像，连自体也没有，它怎么能真实？再看底下这个，若离色空，动静通色，或离生灭，这是在这个现象里头啊，举几个例子。灭此诸相，终无所得。这些相呢，都是指的无尘。色空眼根所对的色尘，动静耳根所对的声尘，通色是鼻根所对的这个香尘获利包括的比较多这个舌根、身根都是合适， 那么生灭，生灭只是一个影子啊，这个印象你想起来，印象就有生了啊，一不分别，印象就没有了，就灭了啊。所以这是个影子而已。那么换一句话，这个法尘，我们讲五尘若现影子，它比外面五尘还要来得强。所以法尘生灭，实际上就是五尘若现影子生灭。那么要想，它另外有一个实体，超越五尘若现影子而单独存在，这是了不可的，找不到的呀。没有这回事情，所以说越此诸相总无可得。那这个越就是离，离开五尘若现影子，哪有法尘？找不到法尘啊。纵然我们讲啊，这讲起修行人，他能够圆出世间法啊，出世间常讲的非色非空，不生不灭，这个境界高了。可是非色非空啊，要是离开了色空，哪里来一个非色非空？离开了生灭，哪里来一个不生不灭？所以非色非空是由色空反面显现出来，不生不灭也是从生灭的反面显示有一个不生不灭啊。那今天的话来说呢，从相对的那一边显示出来，由此可知啊，四处世间法都没有办法离开前面这个五尘色空生灭，离开这个别无所现啊。那么我们怎么能够说明说是这个没有体现的化成，把它当作能生一时之因？那所以你仔细在里面去审这个地神地官，你就会明了啊，离开了五尘，求这个法尘是了不可得。啊，再看底下经文，生则色空诸法等生，灭则色空诸法等灭。那么这是我们讲的这个法尘的现象。 发成身的时候，一定随着色空住法升起 啊， 就好像什么呢？我们这个人呢，在光明之下呢，它有个影子。身生这就有影子生嘛。这个身呢，就好比前五尘，色身相位四化，影子就好比是化尘。有形才有影呐，并不是有影而后才有形呐。这就是说明了，不是化尘有实在的形状而生，它是因五尘这个境界而有的，而生起。那么发成灭的时候呢，一定也与前面五尘的境界同时灭。真所谓是形灭则影灭。那么换句话说，也不是发成有一个实在的形状啊可灭。那么由此可知，化尘的生灭不过是随前面五尘落谢影子的生灭而已，离开前五尘就没有化尘可得。这个几句话也是这个意思。那么底下呢，这就要跟我们下结论了。这是无因即无，因生有实，作何形状？作何形象？相状不有，皆云何生？这个几句是承前面的意思来的。前面说过，外面五尘这是我们讲随顺这个俗谛来讲，外五尘实在的是实有的，这是随顺俗谛说它不谈真谛。随顺俗谛，我们凡夫感官当中认为这个是实有的这个色身相为触法，这个是有的。那么这个是五根之因呢，它不是一根的因呢。外面五尘的十法，它不会跑到里面去，里面又没有一个自体性，它又没有自体的十法。所以化尘毕竟是个虚妄的东西那我们今天来讲的时候，只是一个概念而已在佛法里面讲妄想虚妄相想，虚妄的相想只是这个东西而已所因之化尘，既然没有相状可得，何况要说是因化尘所生的一时，那又是什么样子？一时是个什么现？是个什么形状呢？所以佛在此地说，因生有时是作何形状？ 幕后年之，说明既然法尘的相状尚且没有，那么这个一时之界怎么可以说以法尘而生？那么现在这个问题越来就越清楚了，这个意识既不是一根身，又不是发尘身，而意与法又本自无相。无相之处，你们诸位参一参，那是什么？啊，《楞严经》学到这个地方啊，这样一提起，诸位应当要有一点悟处了。如果自己要是悟不出来，下面经文就告诉你了。是故当知，一法为缘，生一世界，三处度啊。这一与法即一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这就说出来。这个现象是真性的，那么这一段也就是总结了十八界。十八界在佛法里面归纳法里面是说的最为详细的。在心法说了七条，色法呢说了十一条，色心呢都说得很详细，那么在此地这个总结十八界中皆是意识建立根本，而意识列出尚且是空的，空无所有，那么他所生的这些枝枝叶叶，哪里会真有呢？那么诸位听了这几句话了，也许越听越迷惑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十法界一真庄严好像真有啊，所以一切众生在这个里面迷惑颠倒。为什么他认为这种真有？而佛法里头常常也讲有因缘所生法，佛法里面讲的有不是我们观念里面的有。为什么呢？我们观念里面的有就不是无，有个无两个是对立的，有就不空，空就不有啊。佛法里面讲的这个有啊，跟空是一桩事情， 换句话，有跟空是一，不是二。如果诸位能在这个地方体会，那你就有点悟出啊。像《心经》里面讲的，色即是空，空就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没有两样，是一样的。大家如果是细心的读楞严，那么我们今天讲这个话，你不会怀疑，你能够体会到一点点，能够体会到这个意义，这是真实的，不是虚妄。般若经里面讲的诸法实相啊，这是一切法的真实相啊。所以这个有啊是幻有啊，我们也叫做假有，佛经里面称为妙有啊。妙有既然不异真空，所以才会呀世事无碍啊。如果这个有要是真有啊，给这个空是对立的有，给诸位说，四与四就有障碍，四与离就有障碍。啊，我们讲空是离，啊，讲色是讲四，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离四无碍。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世事无碍呀。如果色空是二法，它怎么会没有障碍？那应当是离世有碍，世事有碍，这是二法。正因为它是一法，所以它无碍。那么这些话就是怎么个讲法，讲得再巧妙无过于诸佛如来，这讲得极巧妙了。他虽然会讲，我们不会听，那就是说我们听了不开悟啊，这就是不会听。会听怎么样呢？听了就开悟，那叫会听。佛会讲，我们为什么不会听？诸位晓得吗？也应该晓得。为什么呢？前面释迦牟尼佛已经训过阿难尊者了。阿难尊者怎么听呢？用耳识听，用无拘起意识去听，被释迦牟尼佛骂了一顿，你们还记得吗？耳识无拘意识所缘的是什么？是深沉啊。耳识所缘的是深沉，无拘意识所缘的是发尘呐，尘性是暗黑暗的呀，你怎么会开悟呢？这就是说明了，佛菩萨虽然善说，我们不会听。那么要怎样才会听呢？在后面还没念到，二十五圆通里面，这个经文在第五卷第六卷， 那就叫会见会心。人家见是用见性见，听是用闻性去听。闻性所闻的是法性啊，见性所见的是法性，明心见性，这样才能够说言下大悟。这言下大悟，你看莫南尊者在楞严会上没有言下大悟，为什么原因呢？就是莫南尊者一直都是用的二十第六意识，一直都用的这个东西。到释迦牟尼佛涅槃了，阿难尊者的正果是在迦叶尊者的会上啊。那么换句话说，尊者的视线尽释迦牟尼佛一代实教，他所表演的都是用意识啊，视线的跟我们凡夫一样啊，啊，没有两样啊。啊，佛灭度之后了，在迦叶会上说，他才大彻大悟，视线就开悟。啊，那么大家也要听清楚，视线，啊，阿难也是菩萨再来啊。装的装糊涂啊，实际上他并不是真糊涂，他是装糊涂啊，是在那里表演给我们看的啊，表演给我们看的。那么我们在此地要体会的呢，就是你要想真正开悟，一定要立心立识。楞严一会就是说这个道理，也就是教我们这个方法啊，让我们六根在六尘境界里面啊。你看教光大师正门啊，诸位用的这个是正门扩判，这个经本啊，教光大师在注解里说，他就是直截了当的提示出来，确实用根让我们在日用平常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时候，不用心意识，而用六根的根性，这就是楞严的宗旨。成佛就快了，谢即菩提啊！谢什么呢？谢心意识，谢这个，就是谢识。谢就是事实，啊，许许多多读楞严的同学们，啊，我就遇到过很多，来问我，啊，我们很想啊修学实用根，怎么个修法？实在说，这一部经里头给你讲的清清楚楚的啊，你还有这个问题在，那么换句话，这部楞严经也是白读了啊。四科七大说明宇宙万有的真实相，用意在哪里？用意是叫你放下了，告诉你一切法本非因缘，非自然性。那么换句话，都不是实有的，都 是真如本性所变的影像。你执着它，你不明白它的真相，那你自己吃亏了。觉悟了，觉悟了，什么事都没有。那么你就得到清净自在了。啊，到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大段落了。啊，连前面的五阴六如十二处十八界，到这个地方是一个大段落。那么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明了一桩事实，就是一切万法是虚妄不实在。既无处所可得，又无界限可凭。四相是虚妄。二一切玄教二尘凡夫等辈，对于这个事实真相完全迷失了啊！所以在这个里面起种种见解，这个见解在佛法里面叫邪知邪见。而这些邪知见呢，麻烦就大了。邪知见呢，是一切烦恼生死果报的根源。我们今天了解事实真相了，把知见呢给修正过来。将这些邪知见连根拔除啊，那么我们一切啊业果自然不净了啊。这是我们讲六道轮回啊，或业苦啊，或就是邪见啊，或障破了，你自然不造业。不造业，当然没有果报。这个就是为是了生死，超越轮回呀。这个道理真是合情合理，一丝毫都不勉强。但是我们初学的人听到这个经，心里面哎放了一线光明了，哎好像听懂了，心里一线光明似的。可是一刹那之间呢，又迷惑颠倒了啊。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我们的五十劫以来业障太重啊。但是这个一刹那的一线光明给诸佛非常可贵啊！你不要看这个一刹那这样短暂，非常可贵、啊、为什么呢？有这一刹那呢，就可能有第二刹那啊，有第二刹那就可能有第三刹那。如果是常常有短暂的这个放光明啊，哎，渐渐走上开悟的道路。那么如何叫这个一刹那的光明粗放的这个一刹那光明，这就心里欢喜了。哎，好像这个意思真正明白了一点。 那么这个在佛法里面讲，要不断的学习。 嗯，